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虚，图库的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啊，我们还是请您继续欣赏北京的相声老前辈、曲艺界的名家们表演的精彩佳作。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方面曾经组织了几次非常精彩的老艺术家演出，为北京的老曲艺家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实况。北京二赵演出的传统相声大审案，就是在老先生的这个演出专场当中所留下的。好，就请您听听这段上世纪80年代中留下的实况大审案。 您看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 你姓什么？ 我姓赵。 姓赵。 对了， 叫什么？ 叫赵世忠啊。 哦，你就叫赵世忠 啊。哎，怎么了呢？干什么事儿？您 走 啊？不是我， 走一趟。 不是我怎么了？您干嘛这？ 你还等我费事是怎么着？ 不是您这干什么？哎，您别掏枪啊，是不是？不是干什么？您这 就走吧，你这是 什么事儿啊？ 找你们堂会， 你撒手吧啊！有这么找堂会的吗？知道你找堂会呢，不知道以为你办案呢。 哎呀，这您得多原谅我，因为我找您好些日子没找着，我着急呀。 你着急可吓我一跳。 对了，找您个堂会。 哦，上您那儿演出去。 啊，对了，就是到我们那儿去演出去。 哦，好。 嗯 啊，那您府上办什么事啊？ 我们那是红事。 哦，娶媳妇。 娶媳妇，您说那叫喜事，我们那是红事， 办生日。 嗯，红事。 办满月， 红事你懂不懂啊？ 什么红事？ 着火 啊？着火叫红事啊？ 嗯， 那冒烟呢？叫黑事。 不，厨房着了一把火， 嗯， 没着起来，着几档子要给压压惊。 哦，是这么回事。 对了， 您都找什么呀？ 对，我们得要几档子呢？ 要几档子什么呀？ 就是你们这不是论档子一档子一档子的吗？ 啊，一个一个的。 对了，我先跟你说吧，跟你说完我再找别人去。 嗨。不用，您跟我一人说就成了。 哦， 我这是专英堂会。 哦，专英堂会， 我就给您代约了。 哦，找你一个人就全行了。 对对对， 那就你就全管了。 哎， 那好，那你给我找一档子这个拐带民女。 哎，快，买卖人口也没地儿找去。 买卖人口也成。 哎，也成。我上哪儿找去？ 有啊， 哪有拐带民女啊？ 有，就是有一个男的拿着那么长的那个，上的有那个三个棍儿似的，头颅是圆的，有三根线，这么一来，嘣楞嘣楞的， 那是弦 啊。对了，还有这么一个那个这么一个这么个圆圆了咕叽的， 圆的 有这么高，拿一根筷子一打，嘣嘣的，那不拐带民女吗？ 什么拐带民女呀？那叫大鼓。 不大，就是这么大。 是，那名儿叫大鼓， 也不是鼓的，它是平的。 我知道啊。那就叫大鼓 啊，就叫大鼓啊。对了，我们要那么一档子 啊。那有， 再要一档子那个 什么， 就是拿这个夹背，拿这个大夹背 啊， 大夹背这么一来，一会儿也不知打哪儿就掏出一大碗来， 变戏法的 啊。对了，变媳妇的。 哎，什么变媳妇的呀？ 那叫戏法。 啊，对了对了，要那么一档子，要那么一档子， 那也有。 再要一档子，这个 还有什么？ 打杠子的， 打杠子的，套白狼的没地儿找去。 有， 哪有打杠子的？ 就是两边有枝头，当间有一根棍子。 啊， 有一个人在上头翻跟头，杠子， 那叫盘杠子 啊！对了对了，盘杠子 啊，那也有， 也在要你们几档的这个啊，就你们这个 啊，相声 啊，叫相声是吧？ 我们这叫相声。 对了，一共得去多少人？ 那看演多长时间了？ 就进演一天吧。 啊，演一天 啊， 演一天要是。这样的话，怎么着也得去啊，三十人。 三十人，行，三十人可以 啊。三十人， 三十人得要多少钱？ 三十人要是演一天的话，干脆，您那就给拿600块。 嗯，多少钱？ 600啊。 600？ 你咬什么牙呀？ 我说你穷疯了是怎么着 啊？ 什么事儿演一天就要600呀？ 三十人呢，你想想。 哎，上回去了20人，我们老爷还给了1000呢，要的太少了 啊。我要少了，我还以为要多了呢。 你想上回去20人，我们老爷给了1000，这回你去3人要才要600。我们老爷这么想，哎呀，这东西一定不怎么样 啊！ 他让你们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能去30人呢？ 30人啊， 三人这样吧， 您给坐轿吧， 给你们2000块钱。哎， 2000块 啊，怎么样？ 好，真不少， 不少吧？ 不少。 那就这么着吧，30人演一天2000块钱。 行了，那什么，我跟您打听，您那儿老爷他有什么脾气没有？ 哎呦， 这我们得问问。 哎，你又不提这茬我给忘了 啊。 对了，有点脾气。 哦，什么脾气？ 这是努嘴发瞪眼杀。 这我们不去了。好嘛，一努嘴就给发了，一瞪眼就给杀了。 不，努嘴罚瞪眼傻。 努嘴罚， 我们老爷这么一努嘴，这叫罚。 那要是一瞪眼呢，就给杀， 就给 发了。 哎，对，一努嘴就罚。 那么这一努嘴得是罚站还是罚跪？ 罚钱。 罚钱。你们老爷这么一努嘴罚多少钱？ 罚2000块。 你们老爷一努嘴儿就罚2000块。 对， 你们老爷他要嘬嘴疯，老这相呢，把我们人都留下了。啊， 哪能都留下？ 哎，这留一个也不成啊！不行，您这堂会应不了。 看看这样，你记记字儿得了。 哎，这记字儿， 有些字不要说啊。 哦，都什么字？ 这类字不要说，什么不是我？ 啊， 什么没有我？我不知道，我去，我冤。哎，这些字千万不要说。 什么？没有我？不是我？我不知道。 对。 我屈我冤， 哎， 这词儿我们都用不上啊！ 那怎么会用不上啊？ 哪用得着这词儿啊？ 那比如说吧，我老爷问你，赵世忠啊， 哎， 这把扇子是谁做的呀？ 我不知道， 说出来没有？我不知道。这我们老爷生气，麻烦了这事儿。你别这么说呀。 那应该怎么说？ 我们老爷得，你得见我们老爷得这么说。我们老爷问你，赵世忠，这把扇子谁做的呀？你得这么说，这把扇子呀，我做的。我们老爷这么一听，哦，不会，不但会说相声，还会做扇子。老爷一高兴，赏你500。 嚯，这就赏500？ 这就赏500啊。 比方说，你们老爷问我，赵世忠，这扇子是谁做的？ 对， 我就说这我做的。 哎， 你们老爷说那好，你做一我瞧瞧，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不会呀，是不是？不行，您这 我们老爷哪能真叫你做？无非就这么一说就是了嘛。 不让真做， 哪能真叫你做呀？ 不行，您这堂会我还真不放心。你到那儿罚一下子不轻了，是吧？ 我有点不放心。 干脆您找 要不这样，咱们俩人演习演习。 怎么演习？ 我就去我们老爷 啊， 我问你，你答。如果都答对了，这个堂会没问题了。 哦，就没问题了 就行了。 先演习演习， 演习演习 啊，可以啊。 咱把桌子往旁边抬一抬。 哎， 来。 哎， 好，就这样就行了。我再拿一把椅子。 这堂会啊，给的钱还真不少，2000块钱，30人。可就是呢，这记字啊，千万可得记住，要不然人家这个老爷这 啊，见老爷去，见老爷去。 好，来，您看多关照。 哎， 您这，哎， 这怎么回事？这个，您怎么给拴上了 啊？ 你怎么拴上了？ 这怎么叫拴上？ 那这干什么？这是 这不是给你们捧孩子吗？ 啊， 这叫闯什么牌子？ 闯什么牌子？走大街上这么一看，嘿，赵忠过堂会的，这玩意儿不好。 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 啊，我们这儿就这规矩。 啊，您那儿就这规矩？ 对， 那可咱们说好了， 嗯， 到那天三十人就拴我一人成了， 嗯， 您要都拴上可不行。那玩意儿知道您是找堂会呢，不知道以为您背着票匪了呢，是不是？ 行了，先生，我不要别，我不拴这边，我拴在这边。 啊，拴这边， 这边这边好一点， 哪边都一样，反正也是拴上。 这边好一点， 是，又改这边了。是， 走 啊， 嗯，走，先来去， 啊， 走。来，到了， 真快， 啊！到门房上见见几位头。 哎，啊，怎么这里又出来头了？ 哎，见头有你的好处。 有什么好处？ 不跟你要门包钱。 哦，赏俩钱， 赏俩钱。 啊，那好， 见头可得请安啊。 行，可以， 请大干啊， 大干。 见。 嗯， 啊，王头。 哎呦，啊，王头。 马头。 哎呀，马头。 张头。 哎呦，啊，张头。 赵头。 哎，赵头。王马张赵到开封府了。 您这稍微等一等， 哎哎， 我给您回老爷一声啊！ 谢谢您。 哎，四位头把着啊，别让他马了。 哎，你回来吧。这话我可懂。 懂什么？ 你这是江湖黑话。 什么？ 四位头把着我点，就说看着我点，别让我马了，就说别让我跑了。 什么呀？我说四位头看着你点，别让你上马路。 这我上马路干什么去？我 马路人多，给您挤挤，我哪儿找人去？ 稍微等一等啊。 啊，嗯，马， 哎，好，您也 给您回一声啊， 谢谢您，谢谢您， 给老您请安，我把赵忠给办着， 办着， 你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呀？这跟老爷您回，他没在北京，上天津抢了两家银行， 嗯， 回到北京没敢作案，装模作样说相声。当时我也没敢下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后来我给他睡的旅馆，翻出两杆自来德，两箱假洋钱票。来，您甭动刑了，他全招了。 这是日本宪兵队吧？ 好嘞， 把他 带上来。 走。 嘿嘿，赵仁若，让人见喜， 让人见喜。我不去了。 哎，你怎么不去了？ 对了，你跟你们老爷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你听见什么了？ 嗯，给老爷您请安，我把说相声的赵世忠给绊着了。 什么呀？我说给老爷您请安，我跟说相声的赵世忠见着了。 见着 啊， 嗯，是啊，你见不着还办不着呢。 见着。 那我没在北京，上天津抢两家银行。 我说你上天津找你们同行马三立、郭荣喜，不都在天津的吗？ 回到北京没敢作案。 我你回北京那年正赶事变， 我装模作样说相声。 你们说相声不装模作样吗？装男像男，装女像女吗？ 那你当时没敢下手呢？ 咱们两个人没接手，是直接办的事情。 那你拽到我旅馆？ 我说你住旅馆，这不是捧你吗？说你住小店好听啊， 翻出两杆自来德。 说你们这玩意儿是留口折， 还有一箱子假洋钱票。 你会唱莲花落？ 您帮动刑了， 事儿办成了， 他全招了， 全买药了， 我全听错了。一句没听清楚， 不是您这是堂会的， 没错。 要有错呢？ 有错您找我说， 有错可找您。 那没错， 行， 走，咱们见见老爷。 见老爷， 我给您喊一嗓子。 好，谢谢您了，谢谢您。 嗯，找出一名高地位。 行了，您找别人吧，不去了。 怎么了？ 您这喊唐威呢？ 怎么着喊唐威呀？ 威窝那不唐威吗？ 这不是这是喊官方的吗？ 官方 啊， 喊官方就说官方就成了。 哦，因为我们院子太深， 嗯， 喊那么两句呢，人听不见。这一大嗓一喊呢，让我们太太小姐好躲避， 嗯， 这叫躲避生人。 嗯， 如果不喊一嗓子，就您这模样，让我们小姐看见，非吓哭了不可。 你们小姐看见我能吓哭了？ 啊， 最好你们小姐还地印子里待着得了，别见人了。 来，江总。哎呦，对， 见老爷。 别这么走。这胳膊这么走不行。 走道你 不？不是，我们院里姓花，您又给碰坏了，您赔得起吗？ 那怎么走？ 把胳膊抬起来。 抬起来。 嗯， 我这么走，这跟大沙样似的，多寒碜。 不是，你说有这么走道？ 要是谁这么走道？ 这刚非得这样。 那怎么着？胳膊你说。怎么抬 呀？哎，走这样。哎， 行，走吧。 哎， 这大步梁也不成。 那怎么办？ 地下也净坡啊。 那怎么走啊？ 你得窄着点道走啊。 这道我怎么窄？ 那你说哪有坡你就蹦着过去不就完了吗？啊， 我过来了吗？ 我俩手一搭，脚底子蹦着走，整个摊个料呢，这个。 谁不放着料呢？窄道走嘛， 走多累。 行了行了，走，谢老家，我再给您喊一嗓子。这儿都一名高级威武，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蹦着料呢不是？ 趟着料 什么趟着料 那么这稀里哗啦怎么回事、啊、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不是上旁边正打牌那正洗着牌那么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怎么这么巧啊 不是寸劲儿吗这不是这个东西让你到底为我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洗牌了这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跪下没听说过啊凭什么跪下请安鞠躬就可以了跪 你可不跪 我凭什么跪 我这可是向着你 怎么会相中 那当然你这么一跪、我们老爷子一看哟你看人家还给我下跪没有架子得了赏他500吧 走 啊你这一跪500块到手 跪一跪就给500块 你站着吧你站着、你站着 还是跪着呢还是跪着呢 跪着 呢 跪着 呢没怎么没怎么 他为到底为我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跪跪跪跪根了个怎么横大堂不中高岭二堂不中海盗跑换起里太爷自个儿买的贵值了吧你就 你呀搬错了你 好 吧我进门人情没到开锅烂呢连打带骂 哎呦 怎么了这是 嗨、怪我我忘了跟您说了 什么事儿这是 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老爷啊、让我找您好几个月了这个人呢特别的抠门一子儿都没给我净鞋我就跑坏了三双了这我一打您一骂您的实际上呢是给我们老爷看嘛我们老爷一看哎呀他干嘛这么难为他呀哦一定给小的又没钱花了得了打那200吧您想您吃肉我们得喝点汤啊对不对我呀骂的是我们老爷 哦你骂的是你们老爷 对 你打的可是我呀 得了您多比屈怪我 行了 来 了 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怪大堂不高岭二堂不中海盗跑坏鞋的太爷自个儿买的怪 这是骂他们老爷的 带到 下站 嘎 行了您出来吧您出来吧我说你们老爷打花果山来是怎么着啊他怎么这么看人呢 你们老爷才顺口呢 怎么这么瞧人呢 我们老爷他看看是你不是怕我给搞错了啊他不是有点近视眼吗 近视眼戴眼镜啊 眼镜不让猫给配了吗 怎么这么巧啊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配呢 是吗 怕我给搞错了上回让我找您我就给搞错了 是 吗看看是你 啊这么回事怎么看人多别扭 啊你叫赵世忠吗 啊我叫赵世忠 你好大胆子、 我没胆子好吗我有什么胆子我撵个臭虫还害怕呢 你们怎么站起来啊 你们老爷见着我就急了 怎么 你叫赵世忠啊你好大胆子我干什么 哎呀我们老爷这是夸你呢 这叫夸我呢 啊上回我找了一波见着我们老爷连话都说不上来了你能跟我们老爷对话所以我们老爷夸你说你好大胆子 对了我不敢跟他对话倒是相声还说不说 他就爱横的你跟他横着点说呀 我怎么着 你冲他一拍心脯哎呦呵胆子小了还能闹得到你这儿来吗 我得说哎呦呵胆子小了还闹到你你们老爷什么脾气啊 他就挨着横的 这么说行吗 没错 要有错呢 有我呢 有 您来 了您就行 你叫赵世忠吗 啊我叫赵世忠 你好的胆子 哎呦呵胆子小也闹不到这堂会我都没做过呀闹不到你这儿的呀 你绑过几回票啊 一回没敢呢怎么这我可听清楚了 您不要站起来 啊我心心呢 你们老爷问我，你绑过几回票啊？ 嗨，什么呀？我们老爷问你能逗几个笑啊？ 哎呀，今儿我这俩耳朵是别扭啊！ 不是你能逗几个笑啊？ 那玩意儿哪有数、啊？ 你跟他说呀，那没数了。 没数 啊。 可是逗笑， 逗笑，逗笑， 没错， 没错，没错， 有我 这，有我这 就行， 有 你就行。 你绑过几回票啊？ 这 是说逗笑吗？ 没数了。 你也能活埋人呐？ 不敢呐。 好嘛， 你出来吧，出来吧。 您这一来一站起来，这个行。 我进去呢。你们老爷说你也能活埋人呐？ 什么呀？我们老爷问你说你也能逗哏呐？ 哎呀，我这俩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 不是，他因为您不是净捧哏吗？问你能逗哏吗？ 能逗，能逗，跟他说。 别说能逗，你跟他吹着点说呀。 怎么吹呀、啊？ 那个呀，那是我的主意。 我的主意。 好像你是逗哏的发明家。 这么说行啊？ 没错， 有错， 有我呢， 有你，有你没我。 你也能活埋人呐？ 啊，那我出的主意。 你可是那头啊！ 哎，小伙计。这头出来就好办了，您来吧，来吧。 怎么回事？要怎么回事 啊？你们老爷说你也是那个头啊？我是什么头啊？ 你先别着急， 嗯、 我问问你， 你问我什么？ 这堂会我找的是谁？ 你找的我。 给钱我给谁？ 给我。 出了错我找谁？ 您找我。 那么你是头不是头？ 这、嗯、 啊， 堂会是。 那么是头不是头？你为什么你就 这堂会我指不定去不去呢？ 你可是那头啊！ 啊，是头。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啊，去。全是你告诉我的。 坏了，坏了！你怎么说去？你这不要我的饭碗子吗？ 要你饭碗子，我还踹你锅台呢。要你饭碗。 你别着急 啊！ 我问问你， 嗯， 这堂会你要多少钱？ 我要600。 我给多少钱？ 您给2000。 价码去不去？ 价码那可不去。 那么不去，你说去？叫我们老爷这么一听，哦。他说他去，一定这小子赚的钱了，给拆着下了。我饭碗子没了，你怎么说去？ 那我说什么？ 你得说不去， 说不去。 我们老爷不放心，还得要问你一句，说你怎么会不去呢？你说我情实不屈，这不就得了吗？ 你们老爷问我你去不去？ 嗯， 我说我不去。 对， 你怎么不去？ 嗯 啊，我情实的不去。 哎， 这不就得了 吗？ 是啊，我这暗打情实可不就得了吗？ 清楚实诚不屈。 啊， 我们来说，来人呐！ 来人干什么？ 您就张兜。 我张兜干嘛呀？ 给钱。 先给钱 后听玩意儿。 哎，这可是好事。 赵立忠 啊， 要发财， 要发财。对、 哎， 我指不定要发什么财。 哎，咱们把头再来一遍怎么样？ 再演几回。 来来来来， 好好好极了。 张兜你扫地为我。 谢巴拉，还没打完牌呢。 跪呀跪跪，跪直了。外头怎么横，这儿怎么横，大藏不住高岭，二藏不住海斗，跑坏鞋的太爷自个儿买的跪嘚。 我说你少骂两句好不好？ 带到 下站。好嘛，这眼镜还没配上呢。 你叫赵时忠啊？ 啊，我叫赵时忠。 你好大胆子！ 哎呦呵，胆子全闹不到你这儿来。 你绑过几回票啊？ 没数了。 你也能活埋人呐、 啊？我出的主意。 你可是这头 是头。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不去。 怎么不去？ 我情实不去。 来人呐！ 上前 枪毙！ 我去。 以上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大审案，由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合说。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咱们过会儿见。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扩散条件比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多晴天，偏北风比较明显，扩散条件较好，但气温持续低迷，天气寒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风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弱气压场影响，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0下8摄氏度之间，风寒气象指数白天是4，感觉天气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天气寒冷。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 的，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到根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许，图库的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元。我们空中笑林呢有很多珍贵的录音，也都陆续为您整理播出。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录音呢，这年头虽然不算太长，但是平时播的还真比较少，这也是10多年前录的了。这是纪念侯宝林先生诞辰85周年时候的专场演出实况，贾振良、赵世忠两位先生合说的改行。贾振良先生是侯宝林大师的大弟子，少年时期就追随侯宝林先生了，拜师很早。当年呢，还曾经参加呢，在相声史上非常重要的相声改进小组，在那儿呢学习深造，得到了侯宝林先生和众多北京相声名家老前辈的悉心指导指教。在纪念侯先生诞辰85周年的活动上，贾振良先生和捧哏大家赵世忠先生合作演出了当年侯大师的代表作《改行》，请您听听这段珍贵的录音。 今天晚会啊，非常有意义。 是啊， 啊，您知道是纪念谁吗？ 纪念我们相声界侯宝林大师85岁诞辰呢。 对对对， 是不是 啊？您还记得？您见过侯宝林吗？ 见过呀。 哦，见过， 当然见过 啊。跟他说过话吗？ 说过呀。 哎呦，那好好好。啊，您要再见着他呀，您给我带个好去。 行了，我哪儿带去我？ 我这意思讲，您去的时候，您把这句话别忘了。 这话忘不了。 那虽然这个， 你先等会儿吧。我上哪儿去我？我去的时候， 我以为你现在就走呢。 我呀，且走不了呢。 对对，那您走不了，那您还得过两天。 对了，过两天干什么？像话吗？ 说明啊 啊啊， 一个演员呢，能够在今天有这样的盛会，大家都能纪念他，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呀？ 说明只有共产党领导下，在今天的国家，在今天的新社会才有这样， 一点不假。 哎，只要你对人民做一些有益的贡献，人民就会纪念你， 就是嘛， 就会怀念你， 哎， 是不是？ 是是是。 哎，也说明艺人呢，今天的艺人地位提高了， 哎，文艺工作者了。 就是嘛，您说在旧社会有这事儿吗？ 没有， 绝对没有啊！ 可不是吗？ 那侯宝林 啊， 从小就撂地啊，演出 天桥 啊，一天到晚的去说呀，说了一天了，到晚上回家一算这账啊， 怎么样呢？ 买不了两颗白菜， 你瞧这多惨呐！ 啊，后来上了剧场了， 那就好了， 我也不成，也没收入， 怎么剧场没收入？ 人是挺多呀， 啊。 没有买票的， 没买票， 就是摇头票， 听刺儿 啊！去去了跟他要票，您就瞧这样，哎，先生，您票， 这一摇晃脑袋， 完了， 这就不买了， 当然不买了，摇头票吗？ 哦，摇头票， 对，他就不买票，是吧？只要是少数人，那么老实人买票， 哦， 啊，反正那个时候吧，刚才这么说吧，好多人都不买票， 是吗？ 啊，你比如穿军装的 啊， 他就不买票。 哦， 穿制服的不买票。 你瞧瞧， 戴大檐帽子的不买票。 嚯， 跟您这么说，是穿衣裳的都不买票。 对了，谁光着听去？ 不，是穿官衣的都不买票。 哎，对对， 就是穿大褂戴礼帽，他也不买票。 那也不买票。 哎，他为什么不买票？知道 怎么回事呢？ 他这儿挂了一牌儿。 我有个牌儿 啊，你要一跟他要票，哎，先生，您票呢？一跟这个，不买票了， 进去了， 挂一圆牌儿，你再问，什么这个所的，那个局的， 哎， 还有什么这个司的，那个什么，还有什么党部的 啊， 哎，你跟他要这票，就不买票了，他不敢理他呀，不敢惹呀。哎，我小时候好奇，他们刚过去了，我也追过去了。谢先生，您带的是什么呀？ 什么呀？你瞧这个， 啤酒瓶子盖儿啊！ 啊，拿这蒙事？ 哎，可不就是蒙事吗？ 全都不买票。 嘿，这还好呢。这还是这个时候呢。你要再往那个帝制年代就是有皇上的时候，那时候的艺人呢。更倒霉了， 是 啊，那个时候，得上那个给皇上当皇差，到宫里去说，指不定哪句话说错了，这就得受罚， 是麻烦 啊，再不成就把你给发了， 好嘛， 你看他就是帝制年代这么专制， 对， 还甭说给皇上说了，给一些达官贵族家里去演出，你都得注意， 那注意什么呀？ 他记字儿啊， 这记什么字儿？ 什么杀呀，死啊。亡啊，寡呀，一切不吉祥的话都不能说。 哦，这话不能说。 哎，不但这不能说，就连这老爷的名字都不能说。 怎么？ 那叫官讳呀。 哦，官讳。 哎，这哪能说呀？尤其是咱们说相声的，那可麻烦了。 怎么了？ 你说这说相声拿什么逗哏呢？只能说拿自己逗哏吧。 哎，逗乐 啊！这回啊，咱给他说段相声。 哎， 咱俩得卖力气。谁要不卖力气啊？ 怎么样呢？ 谁是小狗子？ 对， 看这话没错吧？ 这有什么呀？ 看老爷不乐意了。 啊？为什么呀？ 这老爷小名叫狗子。 可好嘛？那谁知道？ 就是啊，谁能问他小名啊？ 就是， 是不是？这还赶上这个时候。 哦， 您要是赶上皇上家里头有个斋戒日 啊， 斋戒辰啊，这都不能演出。 哦， 哎，也不能休息了。尤其是啊，有这么一年 啊，哪年呢？ 叫光绪34年呢。皇上死了。 嗨，死了死了吧？ 死了死了吧？ 啊， 那个时代你要这么说呀，就有欺君之罪， 是吗？ 哎，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那说什么呢？ 你得说驾崩。 驾崩 啊？ 怎么叫驾崩？ 驾崩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给崩了。 没听说过，枪毙了。 这要是驾崩，反正是好字眼了。 哎，对对 啊，他一死坏了，这国服 哦 都要给他穿孝。 哦，断国孝。 哎，断国孝。哎，天下不准见红的， 嚯， 全都得是白的。 是 啊，甚至是蓝的。这男的呀，不准剃头刮脸，女人呢，不准擦胭脂抹粉。 瞧瞧， 哎，就连这头绳，红的都不行 啊， 得换成蓝的，换白的。 哦， 那年头啊，您要吃菜都受限制。 那受什么限制呢？ 哎，你只能吃这个韭菜， 嗯， 黄瓜，什么这个芹菜 啊。 你要是胡萝卜不行， 怎么呢？ 红的呀， 嗨，天生来就那么长的呀。 你要卖也行啊， 嗯， 你都做成蓝套，把它套起来， 啊，套起来卖。 啊，这年头你要吃辣椒啊，只能吃青的， 哦， 红的没有。 嗯， 谁家一种辣椒，一看熟了，赶紧刨坑把它埋了， 不 能卖， 不能卖 啊，它不够套钱呢。 这对呀， 是不是？啊，跟他这么说，一点红的都不能进。 好， 跟。就连那酒糟鼻子赤红脸儿，你都不能出门。 那天生来长得就那模样， 哎，那不能出门 啊！ 他专治啊！ 哦 啊！我听我大大爷说过， 嗯嗯， 他就是酒糟鼻子。 是 啊，那天出来去了，刚一出街，让看街的给看见了， 哦， 过来啊，啪就是一鞭子。 嚯， 啊！咦，怎么回事？啊，你这来，我没事儿。你不知道国服吗？知道知道。那您看我没梳辫子，我也没刮脸。没问你那个，你这鼻子什么色儿？ 嗯 嗯，这鼻子，鼻子红点儿。它原来这儿 就是， 这不是我揉的。 对， 就这色儿不能出门。 嗯 啊，我说这个不出门不行啊，但是我妈病了，我没人买东西啊。要出来成， 嗯， 回去弄点蓝颜色，把它染了 啊，染了 啊，赶紧回去吧，弄点蓝颜色把它染了，一照镜子呀， 啊， 更不敢出来了。 为什么呢？ 成道轮了。 嘿，好嘛，这多少， 只要遇见黄天霸，那就非打起来不可。 一点不假， 就是专制嘛。 对， 呀，他这意思坏了。 怎么了？ 100天，停止娱乐。 哦， 啊，不让唱戏。 是吗？ 你说那个时候。那艺人的生活多苦啊！ 嘿， 100天不让唱戏，吃什么呀？ 就是 啊，要怎么没办法呢？ 嗯， 当时那个时候啊，哎，有很多这个艺人都改行了。 啊，都哪个艺人改行了？ 哦，改行的多了。 都有谁呀？ 你就拿唱京戏里头 啊， 有个唱老旦的龚云甫。 哦，那是李多奎先生的师傅。 对，那老旦唱的多好。 好啊， 尤其是拿手戏， 嗯， 玉后龙头。 对， 在后台一叫板。哇，就这一句，就是可长的彩声， 一点不假， 唱得好啊，但是不让唱， 你瞧， 怎么办呢？改行吧。 那卖什么呀？ 卖青菜去了。 卖菜 啊？ 这卖菜可讲究吆喝。 就是啊，尤其是这北京卖菜 啊， 讲究挑挑，那100斤菜，200-300斤，挑出来之后，不单菜精神，人精神， 哦， 那是内行。买了菜之后。先到那个水井，上上水， 是是， 把泥土去了，摘干净了，然后挑起这菜来，然后下街外去。 哎，鲜鱼水菜 呀，就是啊，它得上水啊。 对 啊，你看这韭菜 啊， 这么薅，往那一戳，啪！你再看这韭菜模样， 哇，精神呢， 倍儿挺啊。 对对对， 这韭菜不上水 啊， 搁太阳地晒，晒2钟头。你再看这韭菜 怎么样？ 半身不遂了， 好嘛，全蔫儿了。 就是啊，所以内行卖菜， 嗯 啊，还是会吆喝啊。 哦哦， 北京这卖菜的吆喝特别好听， 是吗？ 吆喝出来呀，就跟唱歌一样 啊。怎么吆喝呀？ 吆喝的这样， 那你给学一 下。10几样、20几样菜，一口气全把它吆喝出来。 哦， 香菜。拉青椒哎，勾葱嫩心菜哎，扁的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白萝卜嘞胡萝卜，萝卜嫩芽儿的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还真是这味儿 啊！这是内行 啊， 这老板呢外行。 啊， 找了个挑子， 嗯 啊，到菜市上呢，随便买了几样菜， 啊， 挑着这挑子，走在街上这样， 还迈着台步， 就是啊，唱惯了戏了， 嘿， 是吧？溜了2钟头没开张， 怎么了？ 人不知道给谁送去， 哦，没吆喝 啊。他一想啊，哦，对了，我得吆喝吆喝， 对对对。 可是按卖菜那么吆喝呢， 嗯， 又不会， 那怎么办呢？ 哎，他呀，随便编了几句词儿， 嗯， 一吆喝那菜呀。跟他唱戏一样， 是吗？ 啊，要这样 啊，你学学。 哎，哎， 抬抬抬抬抬抬， 老旦的姿势。 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莲豆、炖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呀？ 这一吆喝呢， 啊， 还真出了个买主 哦， 出了一个老太太。 是啊， 卖黄瓜的，过来拿两条。哎，他把菜挑的挑过去， 嗯， 放在那儿，一扶着肩膀，这疼啊。 嘿， 他把叫板响起来了。 嗯， 哎，胡啊！ 啊， 这老太太误会了， 嗯， 黄瓜苦的呀，不要了。 得。 好容易出来买主，就吹了， 没卖出去 啊！啊，还有一改行的 啊，哪位？ 金守山， 金守山 啊， 那花脸可唱得好啊！ 好啊，不单唱得好 啊， 个头也高， 对， 嗓子也好， 嗯， 扮相也好， 哎，外号金霸王。 就是啊，可那年头啊，没地儿唱去了 啊， 改行做小买卖了。 那他卖什么去？ 哎，他卖西瓜去了， 卖西瓜 啊，卖西瓜， 卖西瓜也得内行。 就是啊。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他有个小推车， 哦， 往那一顶，上头呢铺上板子，板子上边有蓝蛙的，然后烧上水，然后那小草丘一个一个呢把这西瓜码起来， 哦， 就跟西瓜山似的， 是是， 然后拿起一个刀来，那刀啊都是内行切西瓜，一尺多长，两寸多宽，那是专用的， 哦哦， 沾点凉水一切这西瓜，切开一看，脆沙瓤，先买半拉，把这个半拉呀。马的上边 哦，做招牌， 哎，做幌子， 嗯， 然后人过来老远一看，嚯，这西瓜好， 啊， 咱们过去吃两块来， 嗯， 啊，这是，这是内行啊， 嗯， 手里头拿个扇子， 啊， 一边轰着苍蝇，还一边吆喝， 啊，怎么吆喝？ 吃了一杯脑快脸，杀着你们口儿甜的两个大脸，吃了一杯脑快肠啊。 哎，对，是这味儿， 是不是？ 嗯， 哎，这是内行啊， 哎， 啊，这老板外行，他呀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嚯， 啊，应该呢是卖完一个切一个呀， 对呀， 但是切西瓜刀呢他又没有， 那怎么办呢？ 用的是家的切菜刀， 哦，切菜刀， 哎，切出的西瓜的块大的大，小的小， 嗯， 都不一样， 好。 再把家的铺板搬出来， 嗯， 哇，可支撑案子， 哦， 在那儿摊着这西瓜， 嗯， 手里攥着这切菜刀，他这样看。 还是花脸的姿势， 他这站着 啊， 走路都不留神，吓一跳。 嗯， 哟，嗯，这卖西瓜跟谁玩命 啊？玩命啊！ 攥着刀跟谁打架？这是谁呀，啊？ 嗯 嗯，行，咱们啊，躲着点走吧。 哎，对， 有事儿全躲着走了 啊。 没事的，老远呢，在这看着呢。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 嗯， 他攥着这刀，在这一看这西瓜。 好嘛， 再一看这人， 嗯， 围着这么多人，怎么不过来吃啊？ 谁敢过去呀？ 就是啊，他一想啊， 嗯， 哦，他们爱听我唱 啊， 大概我给他们唱两句，他们就过来了。 哎，对， 那可是完全卖西瓜的词儿 哦， 这一叫板，嗯，二哥靠边啊，卖西瓜来劲了啊。 哎，对， 我这西瓜采砂糖，真正是寒阳脆砂瓤，一字一块呀。保就不要我慌，你们都是吃啊， 吃 全吓跑了， 那还不跑。 以上您听到的是贾振良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说的相声改行。贾先生是侯宝林大师的大弟子，贾先生的这个录音呢也并不是很多，所以这段呢也特别特别的珍贵，尤其您听着学唱还有吆喝都非常之讲究。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宋老新篇，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说。 人家这一生啊， 嗯， 分这个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这五个阶段。 对， 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对， 特别是上年纪的人，从这个称呼上来说呀，你总得带个老字。 是吗？ 啊，你像什么老大爷， 对， 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老爷爷、老奶奶，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什么呀？ 这是我的老爱人。 哎，我呀、啊， 这是开个玩笑啊。不过总的来说呀，这个老字分两种。 哪两种呢？ 一种是褒的，一种是贬的。 那你给举几个例子。 可以啊，由现在开始。 好， 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那怎么称呼你呢？ 大家称呼我是老革命。 嗯， 老英雄，老前辈，老先进，老艺术家。 那称呼我呢？ 老油条。 这嗯， 老滑头，老顽固，老落后，老帮财，老不死的。 你看我招你了。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当中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那怎么称呼你呢？ 比如大家说我是老当益壮。 哎，我呢 未老先衰。这我是返老还童，你是老气横秋。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嗨，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大家又称呼我、 哎、行了行了行了 啊， 别说了。 怎么了？ 我不准你再说老字儿了。 为什么？ 我不爱听。 你不爱听不行啊，老是客观存在啊。 那不成 啊， 冲着你现在开始我就不再说老字儿了。 那你要说出这个老字呢， 我请你吃个便饭。 一言为定。 哎，我要说不出来呢，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 好，不过咱们得有个时间限制， 五分钟一礼怎么样？ 行，现在开始。 开始。 哎 哎，这不是陈老吗？ 是我呀。 你输了。 哎，对， 请我吃饭。 您瞧我这倒霉劲儿。 怎么样，说出来了。 哎，不不对不对不对 啊，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你说谁说的？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哦，我说的不算。 当然了。 哦，明白你的意思啊。我说一千个老一万个老不没事儿。 嗯， 你要说出一个老字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就是这么个意思。 让在座的各位朋友给做个临时的裁判员。 好， 现在开始。 可以可以。 这不是陈老吗？ 谁认识你啊？ 我这人神经病啊，是怎么着？你不认识我跟你说话干嘛呀？ 那怎么办呢？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啊。 哦，还得认识。 哎可以。 这不是陈老吗？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 怎么了？ 你说不出来呀、 啊？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咱们两个人要正常的交谈。 哦，还得会说话， 多新鲜呐！ 你说这麻烦劲儿呢？ 麻烦你别来呀、嗯！这不是陈老吗？ 是我呀。 请问陈老今年高寿了？ 还小呢， 没满月呢。 对了，嗯，这没满月像话吗？ 那您 满月了？ 哦， 满月，满月也不像话。 那你说怎么说？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了 啊？陈老师今年多大岁数？ 58岁。 哦，58岁了。 对对 对, 对。 那您真称得起是我们相声界里的 岁数大的人喽。 岁数大的人。 嗯。 哎呀，他不说老前辈，他说岁数大的人。您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小陈儿。 小陈儿。他不说老师，他说小陈儿。管您叫小陈儿 啊， 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能爱听吗？ 嘿嘿，我有这瘾。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说。哎，陈老师， 嗯， 您爱人呢？ 退休了。 退休了。 对对对对。 哦，哎，陈老师， 嗯， 这个爱人呢是普通话。 对对对 对, 对。 说咱们北京话，管这个爱人又叫 我媳妇儿。 哦、他不说老婆，他说我媳妇儿。哎，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嗯，家里的。 家里的、 嗯、 你们家里又是 我们孩子他妈呀、哎、 你别说这土话啊，说点文明词，你爱人不就是你的 my dear。 my dear 英文不错、啊、哎，你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60岁。 哦，都60岁了。 嗯， 你才58岁，要说你爱人可比你显着 大 大大2岁，能不大吗？ 就是嘛。 哎呀，他岁数这么一大，你爱人就 头发白了。 头发白了 啊？ 头发一白显着这个脸上 褶子多喽。 褶子多了。 嗯， 哎呀，褶子这么一多，你们两个人走在街上，人家都说你爱人比你 惨了。 惨了，看怎么惨了。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字儿来。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嘞？你快乐吗？